界的声音。讲述了在抗战动荡的年代，母亲李秀芳带着郭家的祖传秘方和年幼的儿子颠沛流离，并终将儿子郭春远抚养长大，学成家传正骨绝学。膏药、夹板、正骨手法等中医骨科词汇在电影中频频出现。而在北京昌平区南少四河新村的张氏名山堂中医门诊部，就有一位擅长骨伤正骨的张大夫。 大家好，我是张海涛，我们家世代都从事张氏正骨，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祖传张氏正骨第四代传承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天工中就有阳一下士八人掌、肿阳、溃阳、金阳、折阳之助药、刮痧之剂的记载，意思是中医的外科下设八个专科，其中折阳代表骨专科的意思，也是骨关节损伤的泛称。要说骨折，不得不提起正骨二字。元代医书《释医德效方》卷十八设有正骨肩筋足科，以专门论述骨关节损伤以筋韧所伤疾病之脉因症治。而祖传张氏正骨究竟从何时开始，又是怎么传承至今的，这还得听听张海涛的介绍。 我们这祖传张氏正骨是从1885年传承至今，这个历史渊源来说，就是从我的曾祖父张富廷来说，他当年12岁的时候呢，在田地里边干活，脚呢受伤，坐在这地头那儿休息，这时从这边过来一个江湖郎中，肩膀背着一个布袋，看见我这个曾祖父呢在这儿捏着脚，完了以后就说，小伙子你这是不是把脚伤了？我曾祖父说是啊，说那行，过来我给你揉揉吧。用的手法给他捏了以后呢，从兜里边掏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用唾沫啐了几口以后呢，啪就给我这个曾祖父就脚踝着那儿贴着这膏药了。完以后说，小伙子你下地走走吧，看看吧。但是我那曾祖父贴上这膏药以后就站起来了，一块走两步，嘿，就好了，真神的治这个病。从此呢，曾祖父就想拜这个老道为师。这老道呢拿出几本书就让我曾祖父来学，从那时候就开始学习张氏正骨，从此就开始发展起来，一直流传至今。 正骨，中医只用推拽按那等手法治疗骨折、脱臼等疾病，也是古代医学十三科之一。正字在此做动名词，也就是指整治因骨关节损伤使肢体变形复原位的一门科学技术。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想把正骨医学学好学精，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还需要传承人会武术。 过去我在我爷爷那代的武术跟正骨是不分家的，练武的要脚啊、肩、胳膊、腿哪有受伤的话， 就得自己治啊。我爷爷当时呢就教我一些练金刚拳、地滚刀什么的，我学习练武的当时呢，十里八村的这些村民啊，脚扭伤的、胳膊伤的、那个这些患者来找我爷看病，当中就有一种，哎，我爷爷怎么那么神奇，人家按着腰咧着嘴的那个腰疼的特别厉害，完我爷爷手法揉了几下以后腰立马直起来了，马上就是笑脸就有了。我这心里边想，我一定要跟我爷爷学习。 自打张海涛记事儿起，就跟随爷爷张明山学习正骨手法。爷爷在诊所给病人看病，张海涛就站在旁边看着，甚至爷爷进城出诊都不忘带上张海涛。看得多了，张明山还会引导张海涛在自己身上练习正骨手法。从小的耳濡目染，加上平时的观察和练习，张海涛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治疗。 我上了中学以后，我父亲那阵在那个马石口卫生院当正骨大夫，每星期六下午我就骑自行车上我那个父亲那儿去，刚一进门看着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两三岁的样，哇哇哇跟那儿哭呢，我说这什么毛病啊，我爸说这叫脑骨小头半脱位，说过来来我教教你手法吧，你给这孩子先复位，我就按我爸教我的手法复位，复位完以后呢，我说往起抬这就能抬起来了，完了我父亲再看看就认为这行了，这病就算给治好了。 从那时起，张海涛逐渐参与治疗，直到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真正从父辈那里将诊所接手。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来找张海涛看病的患者也逐渐多起来，见过的病例自然是各种各样。 建筑工地的工人从那个架子以后掉下来以后没有直接落地，他是顺着架子出溜下来以后呢，造成他右边的髋关节全脱啊，没见过这种的呀。这说髋关节算脱背的，咱们这比较拿手啊。骨颈骨折的咱也见过，这全脱，这怎么弄呢？当时我跟我父亲，我们就商量这事，既然是他脱背了，咱就按照那个半脱位那种手法给他治，但是他这种情况下呢，还得让他膝关节得有一个立位，立起来以后再用这个手法股骨头才能入到关节里边去，再才能正常复位。我们就按照这种手法以后，轻咯噔一声，哎，就完全就复位了。复位以后马上屈身活动就行了。我说那你下床走走，马上就能走了。哎呦，给人高兴了，都要给我们那个作揖都要跪着。我说不要这样，我们能给病人解决痛苦，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了。 2007年，经过专家论证，祖传张氏正骨因其正骨手法外用膏药和夹板相结合，特色鲜明，疗效明显，实用性强，在民间正骨医术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全体专家一致同意这一项目申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希望祖传张氏正骨可以受到很好的传承和保护。 建成3000多年，古都六朝变迁，燕都辽金元明清，文化遗产说不完，青史几行名姓，宝藏代代相传，前人著作后人翻，凭吊见多少感叹。上回书说到咱北京城的 非遗时光，传承的力量。 您这是怎么了？ 我就是腰间盘突出，以前也闪过腰，你知道吧？在10多岁的时候， 一大早， 几十年了。 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这家中医门诊部，一位患者正扶着腰部，缓步走进骨科诊室。家住通州区的王先生，去年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到无法下床。当时去医院，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手术， 在放疗治疗下一两个月修复都痊愈了。 20世纪90年代初，26岁的张海涛和李杰结婚了，婚后两人育有一儿一女。有趣儿的是，结婚前李杰一直对张海涛的正骨手法不以为然。 因为当时我是在医院手术室，我是西医，对这个中医很少接触，我他说的挺神奇，我一直都不太相信。慢慢在这工作的期间， 也接触到他们家的正果，因为这是家里传的，病人他不分时候到家里去看病，骨折的病人或一些所说的肩关节肘关节脱位的病人来的时候，那都不能动的，一分钟他就可以让他复位，他功能整个都恢复了，觉得太神奇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再慢慢的一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张海涛每次给患者看病时身边多了一位助手，而这位助手正是身为祖传张氏正骨第四代传承人张海涛的爱人李杰。为了支持张海涛的工作，李杰辞去了人人羡慕的工作，和张海涛共同打理着诊所。因为骨折病人往往是突发的，为了可以及时为患者治疗，张海涛往往是24小时工作。 有一次我们都过春节了，好像是初三初四，我们俩人呢是开车正好上延庆，已经是到了西关环岛那儿。这时候张大夫电话突然响了，他开着车，我说得了我接电话吧，我一接我说喂，我说您是哪儿，说您是张大夫家吗，我说是，说哎呀我是你的病人老病人，说我的女儿呢一下肘关节脱位了，我现在已经从清河赶到昌平了，我马上就要到你们那儿了，说您在哪儿啊，我说您在那个水屯那有一个路口高速，你下来，然后呢我们从西关环岛绕过来，我们就可以碰头了。孩子就痛苦的面容，然后呢还把手拖着，我们俩一看就是孩子肘关节脱位，我们俩人的一吃一转一分钟，立马孩子说爸爸我不疼了。他爸爸说哎呀张大夫真是谢谢你，要不然我们这春节怎么过呀。在车上我跟儿子说，我说孩子你看看， 李杰说 有技术， 那年春节最让他没想到的是儿子的回答 是 如此的坚定。 为什么要让你学这个技术，为什么要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咱们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我儿子一听听我说这话，哎，点点头，我说妈妈我学。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为了更好地把祖传张氏正骨传承下去，张海涛将从前开在交通闭塞的昌平区马池口娄子庄村的小诊所搬到了四通八达的昌平区南邵大桥四合新村，科室也从单一的中医骨科发展成为包括中医内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放射科、中西药房、针灸理疗等在内的门诊部。扩建这家700平米的中医门诊部，可以说张海涛一家倾尽所有，张海涛的妻子李杰却毫无怨言。 我就想把这个张氏正骨更好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是会舍得很多啊！我租的房金需要我自己去付，而且我这次新买的 X 光机子，我一个 X 光机子就30多万。说句良心话，我把我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还要带一定的款。我觉得人活着不能就为了钱，你把你的技术学到手，这个东西是无价之宝。 有人说从小接触 款，我觉得人活着不能就为了钱，你把你的技术学到手，这个东西是无价之宝。 有人说从小接触中医的人往往会剑走偏锋，不接受一切西医的理论和方法，但张海涛却不是这样。在他的诊所里， X 光机是必备品，再加上妻子以前在手术室工作的经验，如今祖传张氏正骨不光是传统的夹板固定、正骨按摩、外用膏药了，张海涛经常依据病情配合 X 光片为患者治疗，这也是第四代传承人的一个创新之处。 传承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是都一些童子功，另外这都是从小学习，这再起码让他 说到传承。张海涛有意从小培养他的大女儿和小儿子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想把自己的正骨手法延续下去。 有人曾质疑他为什么不大范围招募有意拜师学艺的学徒，这样不是可以将张氏正骨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吗？ 我现在考虑就是 张海涛有着自己的担忧和考量。 听他有一种潜移默化，就是现在的网络或者微信的那发一些文章，也咨询的时候想跟我来学，要想学习张氏正骨的真谛的话，还就必须是从小。您比如说跟我这儿学杂业，出去的自己开诊所，说张氏正骨的，一是毁咱们名声，再一是砸咱牌子。我现在考虑就是好多想来学医的人目的不纯。 现如今张海涛的女儿张红阳大学毕业了，学习新闻专业的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很好的工作机会，而是选择在诊所里帮父母的忙，挂号、抓药、分诊、咨询服务，他样样精通。他说这可能就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上他是祖传张氏正骨的传人，无形中他的肩上扛起了另一份责任。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就相当于我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从小就去接触这种东西，就是一点一滴的，就是融入到自己血液里的那种感觉。虽然说可能是不是专业技术没有我爸爸就是那么的专业，然后去就是给他们手把手的去治疗，但是你比如说要来咨询个什么，起码能给他们说的有模有样。你比如说一个患者打来电话咨询说，哎，我这个腿走不了，然后就是拖拉着的那种感觉，吃不上劲儿。我说那您明显就是半月板出来了，一下就能判断出来你什么病，然后就会告诉他啊，那您过来吧，我们这儿能治。 除了女儿张红阳，儿子张红正是张红涛的又一个希望。今年16岁的他，同学送他绰号小张医生。 大家好，我是张红正，我是张氏正骨传人，我父亲是第四代传人。我从小就受到我父亲熏陶，经常看他给别人看病，然后也慢慢对张氏正骨逐渐有了兴趣。平时的话，要是在学校，同学有什么受伤什么的，都第一个就是问我，看我能不能弄。然后有时候给同学揉完，然后他说，哎，好点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高兴。他们平常都管我叫小张大夫。 或许是因为一份责任，张海涛再难也都愿意坚持下去。或许是因为一份信任，李杰再苦也愿意陪伴左右。或许是因为一种习惯，子女再累也愿意留在诊所帮忙。或许这才是对传承的最好诠释。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双手间的大学问》，采访晚桥，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旅游，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梅谦在绘画方面很有造诣，内外行的朋友都十分欣赏他的书画，朱旭也不例外。 梅谦开过个人的画展，出过画册，那本画册的封面是淡蓝泛灰色铺底儿，侧面挺出一只苍劲却又婀娜多姿的主干，枝干上缀满着含苞待放的白色梅花，仿佛暗藏幽香，显得格外清高典雅。另一侧则是由于世之题写的梅谦画册四个金色大字，为画册的封面增色不少。梅谦是位多才多艺的人，可是他学的专业跟书画和戏剧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梅谦长朱旭十四五岁，朱旭尊称他为梅老，他不但是老师，也该是长辈。通过舞台话剧《咸亨酒店》的合作，朱旭打消了对梅谦原有的成见，他们反而成了忘年之交。闲暇时就陪他打打麻将，消遣解闷儿。梅谦退休以后，专心致力于书画，他频繁参加各种笔会活动，还鼓励朱旭把丢掉多年的字重新捡起来练习。梅谦喜欢朱旭的字，认为朱旭的字不拘泥，有根底，如果不练就此丢掉的话很可惜。于是只要有人邀请梅谦参加笔会，他总愿意邀请朱旭和他同去。朱旭第一次陪他参加洛阳牡丹节笔会时，以为笔会上会预备笔的，所以他一支笔也没带，只带了一枚图章。到了洛阳后，梅谦命他的夫人边波陪朱旭立刻去买大小狼毫、大小羊毫树枝，还有小竹子卷帘。回京后，朱旭兴致勃勃地又去琉璃厂购买笔筒、笔洗、笔架、墨汁、宣纸、粘毯、镇尺等物，练书法的东西基本都购买齐了。梅谦送给朱旭一块大砚台，朱旭开始经常早起或是晚上练字。绘画也好，书法也好，都能够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朱旭在梅谦的带动下重新捡起丢掉多年的毛笔字，这不得不感谢梅老的鼓励和对他的督促。在北京人艺以外，朱旭还有一位通过艺术合作而深交的朋友，这是一位十分有才华的电视导演，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中央电视剧制作中心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1995年荣获中央戏剧学院首届学院奖导演奖的周环。周环所执导的电视剧几乎每部都获得飞天奖和金鹰奖，其中《离别广岛的日子》除了在我国获得飞天奖以外，还在日本获得 NHK 节目制作局特别奖、日本电视评论专家大奖，他所导演的《末代皇帝》更是成绩卓越。周环不但是一位优秀电视剧导演，还是一位很好的话剧导演。屈指算来，周环和朱旭已经相处20多年，他们是忘年之交。用周环的话说，我把朱旭 当成长辈，又是老师，更是朋友和亲人。说朱旭是长辈，因他在为人处事上的道德风范，是表率和楷模。说他是老师，因为在合作的每一部电视剧里都有朱旭的建议。朱旭从来不会以长辈的身份给人以说教，而是讨论式的启发和诱导，并且能够激发合作者的创作激情。朱旭只要是有心人，就能够从他身上偷偷学到不少非常可贵的艺术技巧和知识。说他是朋友和亲人，因为我们之间除了艺术创作上的默契，在生活情趣和爱好上也志同道合。朱旭的平易近人，就像他在舞台上屏幕上塑造的艺术形象一样，吸引着每一个和他相处的人。周环和朱旭第一次合作是在1982年拍的电视剧《蒋金》，这也是朱旭第一次触电，也是周环刚刚接触用录像的手段拍摄电视剧。朱旭不仅演戏，他还在剧本的处理上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因为是短剧，故事比较简短，一个飞机工程师因技术革新而得到了一笔奖金，按照领导的决定和大家一块儿分，结果所剩无几，回家无法向爱人交账，于是引发了一场家庭矛盾，最后在邻居的帮助下得到爱人的理解，反映了在奖金问题上对知识分子的不公正待遇，也展示了工程师的不计报酬献身为国家和事业的优秀品德。蒋金这部电视剧是喜剧风格，对刚刚开始做导演的周环来讲是个新的课题，在很多处理上他心中没底儿。他和朱旭讨论剧本的过程当中，被朱旭对自己扮演的魏工程师的理解和设想所吸引。魏工程师拿了奖金不敢回家，这位从来不会编瞎话的老实人，在邻居大李的自作聪明的策划下闹出了不少笑话，最后取得了爱人的理解和支持。他完全是从生活出发，通过细节的刻画挖掘出人物内心的善良和对事业的执着。这部电视剧获得第二届飞天奖。这是周环、张建民和朱旭的初次相识与合作，并且打下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良好基础。紧接着就是末代皇帝的合作，随后又是酒友的合作。如今周环和20多年前一样，仍然保留着帅气、雅气还有豪气，热情、实在是他的本性。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谁找他帮忙，他都是有求必应。他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样，尽心尽力地去做，甚至于比自己的事情还尽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58年，我国刚刚开始直播电视剧的创作，拍摄的同时就向观众播出，没有录像和剪接等过程。周环就进入了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初时他任演员，那时周环还是一位15岁的少年，就已经跨进了这项事业的门槛。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领导非常重视向中国民族传统的艺术学习，周环被派去拜马连登为师，学说评书。这对周环后来的导演工作很有帮助。用周环自己的话说， 电视剧很重要的是讲故事，电视连续剧更要会编排故事的布局，编排好戏剧与人物命运的悬念，丝丝入扣，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之后周桓又进入戏剧学院学习，从1969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从此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从电视剧早期的直播剧，到后来用录像的手段拍摄，周桓伴随电视剧的发展走过了48个春秋。现在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可是还被当年的领导称作小环子。俗话说，萝卜虽小，长在辈儿上。他可是做电视剧的老前辈，资深者。他拍戏很细致，有独到之处。1982年以前，中国没有长达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日本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资三四郎》是中国观众首次看到的长剧，紧接着又是日本的《阿信》，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达到很高的收视率。赵寻、金山等人为此做出了努力，决心要在中国拍摄自己的长篇电视剧，则成著名剧作家王树元执笔创作《末代皇帝》，经过严格的筛选以后，决定由周桓担任导演，朱旭扮演老溥仪。电视剧《末代皇帝》从开机到全部完成共用了4年时间，后半部老溥仪的戏大约用了不到1年时间。在这将近1年当中，朱旭和周桓、张建民同吃同住同创作，共同经历了艰辛困苦。张建民是《末代皇帝》的导演之一，也是朱旭在艺术创作上志同道合的知己。这是一位彪形黑大汉，真诚、热情、嗜酒如命。他可以不吃饭，但是不能不喝酒。早晨起来不吃早点，他的早点就是白酒拌花生米，长此以往患了严重的高血压，有一次脑充血昏迷40多天，已经成了植物人，医生束手无策。可是在他夫人执着的爱心下，奇迹般的把张建民从死神的手里抢救回来，他醒了，又延续了8年的生命，于2007年病逝。他病危的日子，朱旭没能去看他，他心里始终带着歉疚。开追悼会的这一天，朱旭由于感冒引起严重气管炎，住进医院检查治疗。听到噩耗后，朱旭不顾大家的劝阻，输完液从医院立刻赶到八宝山，和张建民做最后的告别。周桓为了操办和他共同合作多年的老伙伴的丧事，2天2夜没有合眼。在追悼会上，看见他两眼通红、筋疲力尽的样子，使人感到老友的离去给他带来了很深的伤痛。末代皇帝拍摄后半部老溥仪的戏时，剧本显出了弱点，可看点少了，这怎么办呢？周桓非常虚心地向戏组中的老演员们征询意见，朱旭责无旁贷地积极参加进来，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下解决了不少其中的薄弱环节，导演和演员共同享受到克服困难后的创作愉快。朱旭接戏是从溥仪成了战犯开始的，用朱旭的话说，人家都在皇宫享受完了，到溥仪受罪的时候我来了。是这样的，朱旭的戏 从绥芬河苏联战犯所开始，到回国后又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了边体验生活边拍戏，采用实录方式，全剧组都住进了监狱。朱旭就住在当年溥仪住过的981号牢房里，他们一块摸爬滚打地进行着创作。他们也是酒友，既不喝葡萄酒，也不是特别钟爱啤酒，只偏爱白酒。每当拍完戏从现场回来，总要凑在一起喝上两杯小酒，一边喝着一边研究着当天拍的戏，什么地方拍得好，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什么地方需要补补镜头。为了拍出好作品，他们都直言不讳地交流着，没有恭维的话，没有不实之词，都是赤诚地为艺术而负责。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结下的。末代皇帝的戏拍完了，他们在创作中结下的友情却越来越深，直到现在。有个机会或是找个理由，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如果日子长点没见面，周桓就会打过电话来问：大爷干嘛呢？朋友带的小烧，给你一半，回头我给你送去。朱旭就会说：好啊，你别开车啊，打车过来。朱旭为什么让周桓打车呢？要是开车就不能喝酒了。朱旭只有跟周桓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把酒喝得痛快。朱旭大周桓12岁，他们是同月同一天的生日。在抚顺监狱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一块儿过的生日。以后每逢到生日的时候，不论是朋友为之祝贺，还是自己祝贺，他们都在一块儿过，一块儿点蜡烛，一块儿切蛋糕，一块儿推杯换盏，一块儿玩这么一天。这是他们俩最快乐的日子。有一年是朋友为他们俩过生日，邀请一些好友在一起聚会，席间大家要朱旭表演一个节目。过去朱旭总是表演一段他在话剧《哗变》中奎格的那段七分钟的长台词，可是这一天朱旭换了，他要表演《末代皇帝》中溥仪在东京军事法庭上作证的大段台词。 他们表里不一，他们宣传的和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就像他们说满洲是个独立的国家，可是看一看他十几年的历史，完全不是那么一码事。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终于答应做满洲国的元首呢？ 那是因为我年轻，我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他们劝说我，如果我不答应，我有生命的危险，我有了恐惧心。另一方面，我是为满洲人民想的，在中国军队尚不能用武力抵抗他们的时候，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才。遇到机会的时候，我可以跟中国军队里应外合，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台词虽然长达四五分钟之久，而且时隔20年，朱旭竟能一字不漏地表演出来，这让周桓很感意外。他感到这是大爷对他们俩20多年忘年之交友谊的表达，一时百感交集，止不住泪流满面。大家都以为是周桓喝多了，其实不是，是他们之间尽在不言中的友情深深地打动了他。2006年11月，朱旭应友人之约到印度尼西亚拍专题片。 印尼是世界有名的风光旖旎的岛国，第一个想到的导演就是周桓。这是一次特殊的拍摄，当以朱旭的名义邀请周桓时，说明这是友情拍摄，没有劳务报酬，那你去吗？周桓一听有朱旭，二话没说回答道， 有大爷不是吗？行，去。 这是平常周桓对朱旭的称谓，大爷。经过短时间的行程准备，组成十个人的队伍，乘飞机五个小时，下午五点钟到达印尼。没有更多的休息时间，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工作。为了沿途拍摄方便，只能乘大巴士。车上带有卫生间，小屏幕可以放光盘，听音乐，吃喝都有。不管怎么说，大汽车坐的时间长了，腰腿总会酸痛。印尼处在赤道两侧南北回归线之间，日照时间最长，全年气温变化不大，总在35摄氏度左右，降雨多而均匀。植物不用人工浇灌，就能够生长得十分茂密、美丽。那里的天时不定，早晨阳光明媚，下午就阴雨连连，对拍摄工作很不利，造成很大的困难。周桓一向对工作不肯马虎，他虽然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工作起来还是跟年轻的小伙子一样，爬山路，受雨淋日晒，绝不示弱。在炎热的大太阳底下拍摄是十分艰苦的。这一天安排去拍火山，刚出发的时候红日高照，经过几个小时热带雨林中的穿行，到达富州火山脚下的时候已经乌云涌上，天阴下来了。富州火山位于万隆和温泉的附近，海拔1830米。1950年曾经爆发过岩浆，至今还有热岩浆、硫酸质从山谷渗出汇入低谷，数分钟以内能够煮熟生鸡蛋。日本大永谷的岩浆煮出的鸡蛋是黑皮的，而这里的岩浆煮出的鸡蛋是白皮的，味道是一样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拍摄印尼火山的过程中，朱旭和周桓遇到了什么波折？他们在印尼还有哪些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我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 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吃。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敬死在玄真观，停灵在铁槛寺，皇上准其灵柩进京回府办丧事。这天正是五月初四，请灵进城，队伍排得好长，两旁看热闹好几万人，说什么都有。有人说嗨，人生无常，说没就没了；有人说瞧人家办的多风光啊；也有略通文墨老学究们说，丧礼与其奢侈缺乏真情，不如办的节俭些呀。总之一路上议论纷纷，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把灵柩停放在正堂之内，祭典举哀已毕，亲友渐渐散去，只剩下族中人帮着家里料理。贾珍、贾蓉按照礼法只能在灵旁居丧，就是睡在干草上枕着土了炕，因为死者老家得入土啊。你想贾珍、贾蓉能睡在干草上吗？人一散，这两个人抽空跟他小姨子鬼混。荣府这边凤姐身体也没好利索，不能帮助料理，只是在开坛诵经亲友上祭的正日子才挣扎着过了一会儿祭上一回。贾敬呢是宝玉的亲叔伯大爷，所以每天得穿着校服在宁府坐着。一晃过了好几天，单说这一天呢，早上供殿之后，贾珍有点乏了，就在灵旁打盹。宝玉一看没什么客人，就回家了。一进门看院中没人，几个婆子跟小丫头们在回廊下乘凉，也有躺着也有打盹的。宝玉也不去惊动，只有四儿看见了，急忙上前打帘子，帘子刚一掀起来，冷不防那方官从里边笑着噔噔噔噔跑出来了，几乎跟宝玉撞个满怀。他急忙收住脚，二爷这么早就回来了，快帮我拉住晴雯，他要打我呢。话还没说完，就听屋里面的哗啦一阵乱响，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撒了一地。随后晴雯追了出来骂，我看这小蹄子往哪跑啊，输了不叫打，矫情，宝玉不在家我看谁来救你。宝玉连忙笑着拉住他，哎，你妹子小，怎么得罪你了？看在我的份上，饶他这回吧。晴雯没想到宝玉这个时候回来，乍一见不由得好笑，哎，方官真是狐狸精啊，会居神遣将念咒，哼，你请来真神我也不怕。他夺过手来就要抓方官，那方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后去了。宝玉一手拉着方官，一手拉着晴雯，到屋里一看，呵，都在屋里坐着呢。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紫鹃正在那玩耍子儿呢，又叫耍嘎啦炕。谁输了打谁手板，甭问，方官输给了晴雯，他又不叫打就跑了出来。晴雯追赶方官，一着急哗啦一下子把怀里的杏核散了一地。宝玉高兴地说，嗯，这么长的天我不在家，恐怕你们寂寞，大家找件事消遣也好啊。袭人姐姐呢？晴雯说，她呀越发的古板喽，一个人在屋里打坐呢，嗯，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你快去瞧瞧吧，说不定参禅已经入定了。宝玉听了这话笑了，来到里间屋，只见袭人坐在挨着窗户的床上，手里拿着灰线，正在那儿打网套呢。见宝玉进来，袭人忙站了起来，晴雯这鬼东西又编排我什么呢？ 我是为了打完这网子，没工夫跟他们瞎闹，就顺口哄他一句，你们玩去吧，趁着二爷不在，我要在这儿静坐一会儿养养神。哎，他就给我编了这些混话，什么打坐呀，参禅了，等会儿我不撕他嘴才怪的呢。宝玉笑着挨近袭人坐下，瞧他打结子，你该歇歇了，和他们玩会儿也行，要不然瞧瞧林妹妹去，怪热的，打这个干什么用啊？给你用啊，我看你戴那扇套还是那年荣大奶奶事儿上做的呢，这个颜色已经旧了，如今那府里又有事儿，天要热得天天戴，所以我给你编一个。你虽然不讲究这些，可要是叫老太太回来看见，又该说我们偷懒儿，连你穿戴织布都不精心了啊。难为你想得周到，哎，也别太劳累了啊，小心中暑。就在这阵儿，方官端了一杯凉茶，宝玉喝了半盏，对袭人说，我到潇湘馆去，有什么事儿到那儿找我。说完他出来了，刚过了沁芳桥，就看见雪雁领着两个婆子，手里拿着菱角啊、藕啊、瓜果之类。宝玉紧走几步问雪雁，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种凉东西，你拿这些瓜果给谁吃？是要请客呀？不是。哎，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好啊。雪雁先叫两个婆子把这瓜果交给紫娟姐姐，随后和宝玉一边走一边说，今儿个饭后不知姑娘想起什么事儿，难过的拿起笔来写字，写了半天也不知是诗啊是词，又叫我预备瓜果，临出来的时候我听她叫紫娟把屋里的小琴桌上的东西搬下来，把桌子摆到外间屋当中，上边还摆了个小香炉，等瓜果来了就摆在那上边。你说是请人吧，也犯不着先把香炉摆上来呀、啊。若说是点香吧，姑娘从来不喜欢用香熏衣服，不知道她干什么。说完急急忙忙走了。宝玉也觉得雪雁说的有理，看样子不会是跟哪个姐妹闲坐，要是姑爷姑妈的忌日也不对呀、啊。老太太在家的时候已经派人呢送来东西寄过了，莫不是七月瓜果节秋季向祖先进献时间，可今儿是五月啊，没到呢。哎呀，猜不透，反正啊他必有伤感之事，我这会儿去一劝他抒怀不尽，把烦恼郁结在心中反不好，我不去又怕他过于伤感。哎呀，这怎么办呢？有了，我先到凤姐那看看，坐一会儿再去劝林妹妹。想到这儿，宝玉出了园子直奔凤姐院中来，转过影壁墙就看好几个管事的婆子从上方屋里出来，这是刚回完事儿。凤姐比以前好多了，正倚着门和平儿说话呢。凤姐见了宝玉笑了，你回来啦，我才刚吩咐了林之孝媳妇，叫他找人告诉跟着你的小厮，若没什么事儿啊，你回来歇息歇息，那边人多味儿太大，你真不经念叨啊，你倒是先回来了。嗯，多谢姐姐惦记，这两天我没看见你，不知道身体个好利索没有，所以过来看看。凤姐打了嗨声，哎，左右不过是这么个样，三天好两天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这些婆子媳妇们嗨，哪一个是省油的灯，每天不是打架就是拌嘴，连赌博偷盗的事儿都闹出好几起了。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可她是没出阁的姑娘，有些该让她知道，还有些跟她不能说的事儿，我只好强挺着办，总是心不静啊。别说想病好，求着不添病就阿弥陀佛了。宝玉说话是这么讲，姐姐自己还要保重身体，少操心才好。说了会子话，宝玉便回了园子， 很快来到潇湘馆，到里边一看，只见香炉的残烟袅袅，小桌上还有祭奠的残酒，紫娟正叫人往里搬桌子呢。哦，已经祭奠完了，便走了进来。只见黛玉脸朝里歪着，一副病殃殃疲倦不知的样子。没等紫娟说话，鹦鹉先说话了：“ 二爷来了，宝二爷来了。” 黛玉这才慢慢起来，笑着让座。宝玉问：“妹妹，这两天不是好些了吗？气色也不错，挺安稳的，怎么又伤心了？”黛玉不高兴了：“你又没话找话，好好的，我多子又伤心了。瞧妹妹脸上还有泪痕，怎么还哄我呢？我想妹妹身体弱，凡事当往宽处想，不可做无意之悲。若作精坏了身体，那我……”说到这儿连忙停住了。宝玉是想说心里话，又不好明言，因为黛玉爱多心，现在又当着别人，如果把话说过了头，怕伤了他。自己是来劝解他的，要是说不对了叫他伤心，那不是帮倒忙吗？可这话说了半截，又怕黛玉恼他，一着急眼泪掉下来了。黛玉怪宝玉说话不知轻重，可瞧他一掉泪，自己也滚下泪水。你瞧这两位多好，见面就哭，不赖别的呀，都怪封建礼教太束缚人的感情了，要是现在哪用这么费事呢。就在这阵儿，紫娟端着茶进来，一看二人无言对泣，不知道为什么，就冲宝玉说：“姑娘才好些，二爷又来怄气了，到底怎么了？”宝玉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谁招的生气了？”说着站起来在屋里闲走了一回，忙一回头，瞧见桌子上砚台底下微微露出一个纸角，他伸手拿过来，黛玉急忙起来要夺，早被宝玉揣在怀里，还笑着央告：“好妹妹，赏给我看看吧，不管什么来了就乱翻，快拿出来。”话还没说完，薛宝钗走了进来：“哎，宝兄弟，你要看什么？”宝玉没看清楚那上面写的什么，也不知道黛玉是否愿意叫宝钗知道，所以没答话，只是看着黛玉笑。黛玉说：“宝姐姐，快请坐。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你能明白。纵观历史才貌双全的女子，她们的命运令人可喜可慕，却又可悲可叹。今天饭后没事儿，我挑出几个人来，胡乱的凑上五首诗以寄感慨，写完了撂在那儿，不想二爷进来就瞧见了。其实他看到没什么，就怕他又抄写给外边人看，姐姐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宝钗还没答茬，宝玉急忙分辨：“我多在拿你的诗给人看了，就是那把扇子是我喜欢那几首白海棠的诗才用小楷写上，不过是为看着方便。我知道你们闺阁中诗词字迹是不能外传的，上回你说过一次，我从来没有拿出原则。”宝钗说：“林妹妹考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在书房里放着，让那些相公们看完，人家一看哪有不问的呢？倘若传扬开，反为不美呀。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儿家要以贞静为主，这女工还是第二件。至于这诗啊词啊，嗨，不过是闺中游戏，会不会两可。像咱们这样人家也不用有才华的好名。”说着向黛玉笑说：“拿出来给我看看，不叫宝兄弟拿出就是了，连你也甭看了，他早已抢了过去。”宝玉这才从怀中取出来，凑到宝钗身旁一同细看。 只见头一首题目是西施。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笑贫莫笑东村女，头白西边上混纱。第二首是虞姬。长断乌啼夜啸风，虞兮忧恨对重瞳，情蓬甘受他年海，眼见何如楚帐中。第三首明妃。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君王纵使青颜色，欲夺泉河碧化宫。第四首是绿珠。瓦砾明珠一粒抛，何曾十位众娇娆，都元顽服前生造，更有同归未寂寥。第五首红拂。长剑胸坦太自书，美人巨眼识穷途，诗居余气杨公墓，岂得机迷女丈夫。你一听完这赞美惋惜怀念这五位女中豪杰的诗，就会明白方才那香炉瓜果是给谁上的供了。多情善感的才女林黛玉，祭奠的几位美人，我一说您全知道了。谁不知道西施是天下第一美女，更可贵的是她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国人谁不思念。虞姬慷慨悲歌，帐中自刎，这霸王别姬唱了多少年谁不动心呢。汉明妃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王昭君不肯向画工行贿，画像被丑化了，未能入选，后来却阴错阳差的成了和亲之女，倒为蒙汉民族和睦社会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红拂女与三元李靖的传奇故事也是流传很广。红拂女巨眼识英雄，勇敢的同李靖浪迹江湖，共图大业。至于这绿珠，却是封建制度下一个可怜的牺牲品，石崇待他如同瓦砾，不知珍惜，他却为之殉情，太不值得了。总之这五首诗立意深刻，写的也好。宝玉当即说道：好诗啊，好诗。五首诗写的是五个美人，何不提名为五美吟。也不等黛玉答言，他提起笔来就在后面给写上了。宝钗也说，作诗不论什么题目，要紧的是善翻古人之意，推陈出新，有些新意才好。若是随人脚印，不人后尘，就是字句再精美工整，也不是一等好诗。宝钗还要往下说呢，只见有人回话说，梁二爷从皇陵回来了，现在在东府呢，一会儿就回家。宝玉听了赶紧起身跑到大门口等候，正好贾琏翻身下马上台阶，宝玉跪倒迎接：哥哥辛苦了，宝兄弟快起来。怎么宝玉要跪倒迎接呢？先给贾母贾政王夫人等长辈请安，这是不见人的虚安，然后再给哥哥请安。哥两个手拉手奔中堂，到里边一看，李纨、凤姐、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惜春都在中堂等候，一一见礼。贾琏说，老太太明天一早到家，一路上身体还好，先打发我来看看，明儿个还要赶五更出城迎接。众人又问了问路上情况，贾琏从大老远赶回来太累了，说了几句就让他回房休息去了。第二天早晨果然贾母王夫人到了，众人一一见礼，喝了杯茶，凤姐就领着贾母王夫人到宁府中，里边哭天震地呀。原来假设贾政没有到荣府，马上来参灵吊孝。贾母一进来，贾赦率领族中人哭着迎出来， 假设贾政过来，一边一个搀着贾母走到灵前，贾政和贾蓉跪扑在贾母怀中啊。贾母已是垂暮之年，见此光景，搂着贾珍父子痛哭失声。贾赦在旁边苦苦相劝，才刚刚止住，又转到林的右侧，看见了尤氏婆媳，又哭了一场。大家劝这么大年纪快回去休息吧，贾母确实支持不住了，这才回到了荣府。贾母送灵一路劳累风霜，再一通伤心，到了夜间就病了，头疼目酸，鼻子不通气儿，嗓子也肿了，连夜请太医给针脉下药，足足忙活了半夜，到了三更天出了点汗，脉静自凉，大家这才放心，第二天还得用药调理。又过了几天，到了贾敬送病的日子，贾母有病，叫宝玉在家伺候着，凤姐身体没好利索也没去，其余贾赦、贾政、贾琏、邢夫人、王夫人率领家人婆子都到铁槛寺，直到晚上才回来。贾珍、尤氏还有贾蓉留在寺中守灵，等过百日后才扶灵回转原籍南京，入土为安呢、啊、这是后话了。单说贾琏，听说尤氏的两个妹子美似天仙，只是无缘得见。这回贾敬停灵在家的这些日子，贾琏天天在宁府，一来二去就跟尤三姐、尤二姐混熟了。这两个大美人长得貌美又风流，贾琏不由得垂涎三尺，动了邪念。又耳闻贾珍父子早就跟这姐儿俩狗扯羊皮不干净，他也想找个机会混水摸鱼插上一腿。他就趁贾珍在寺里守灵，说他也去陪伴，也住在寺内，时常回东府给贾珍办理家务事，借机会跑到上房，见着尤氏姐妹用言语挑逗，眉目传情。三姐儿没什么表现，尤二姐对这个浪荡公子有几分意思。那位说宁府那么多人被人看见呢，宁府没人了，所有的丫鬟婆子妻妾都在寺里头，上房只有尤姥姥和她的女儿几个婆子，外边的仆人进不去。单说这一天，小管家余禄来回贾珍，前后所用棚杠、孝布还有请杠人的费用共用了1112银子，已给了500两，上欠610两。昨天我到库上支去，库上说没钱了。贾珍说好办，贾蓉啊，你找你娘要江南老甄家送来祭银500两，没有交库上，你拿去。哎呀，那银子的花200两，只剩300两了，还交给尤姥姥。既然这样，你再借点儿。正说着贾琏进来了，上哪儿借啊？甭借，不就200两银子吗？我有。贾琏想，我何不借此机会会会尤二姐。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个说相声啊，差不多都得有点学问。 哎，您这学问就不错呀。 我啊， 哎， 我倒是认识点字。 我听说了， 嗯， 您学问还不错。 这是您听说的啊？ 不过说相声嘛，还是比较条件差一些。 我为什么差一些呢？ 因为您这个人，这个笨。 我就笨呐， 不太聪明。 您要说别人笨还可以，您说我笨，人家不信呢。您看我这外表五官像吗？我像那笨的人吗？ 哎， 不像。 不在外表 啊。 我听说了您笨，您不承认吗？ 哎，我不承认。 那好， 嗯， 那咱们来个证明。 怎么证明啊？ 当着各位同志，我考您一个字。这又是个字啊，又是个谜语。

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却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陆家办家宴为老太太祝寿，全家人都到齐了，唯独陆哲南没有到场。冷菜上齐以后，吴淼往客厅方向瞅了眼， 男的人呢？ 除了王芬以外，此刻还没到场的就只有陆哲南了，估计还没起床呢，肯定要通宵打游戏了呗。逮住这个机会，坐在陆里边上的陆寒冰用阴阳怪气的语调损了一句： 这个小兔崽子，我就喊他。 陆毅正要起身，陆哲南却恰逢其时地出现在了餐厅门口，和吴淼打了声招呼以后，他坐在陆毅身旁。就连隔壁桌的钟可都注意到了，陆哲南的脸色像纸一样苍白，倦怠的面容毫无生气。 楠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陆毅也发觉儿子不对劲儿，关切地问。陆哲南只回答了一句：没什么。大家也就没多注意。众人在杯里倒上饮料之后，陆毅抢先举着酒杯站起来发言说： 来来来，今天是我妈75岁大寿的日子，我们一家人难得像这样坐在一起，那就好好吃一顿呗。我知道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大家很难受很低落，大哥的去世我也很难过。 说这话的时候，他直视着陆文龙一家。 但是我相信，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们活着的人，要更珍惜以后的日子。我在这里，祝我妈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妈，生日快乐！ 说完，他将自己的酒杯伸到吴苗面前，向老太太敬酒。 好了，动筷子吧。 吴苗宣布寿宴正式开始，而所有人当中只有钟可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陆哲南的身上。寿宴的氛围出奇的安静，包括今天的主角吴苗在内，每个人的情绪都不是那么高涨。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家里刚刚死了人，餐桌上不可能有太多欢声笑语。而所有人当中胃口最好的是陆毅和他的妻子骆文燕，尤其是骆文燕，即使吴苗多次向他投去嫌弃的白眼，他照样旁若无人的大快朵颐。一盘白斩鸡有一半都是他吃的，直到一道热腾腾的清蒸鲈鱼上桌之后，其他人才加快了手里筷子的节奏。陆文龙贴心地剔掉鱼肉里的小刺，将鲜嫩的鱼肉夹到妻子碗里。多吃点鱼，营养好。 谢谢。 张萌微微一笑，细细品嚼着软糯可口的鱼肉。看到妈妈吃得如此香，陆小雨又开始闹起来。 爸爸，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别急，先让妈妈吃，妈妈怀了宝宝， 需要补充营养，马上给你生个弟弟。陆文龙拍了拍小雨的蘑菇头，安抚着说：小雨，你想要个弟弟陪着你玩吗？张萌笑着问。天真烂漫的陆小雨撅着嘴，一副有没有弟弟也无所谓的样子。那桌的吴苗听到了这番话，连忙凑到陆离耳边悄悄问： 检查过了是男孩吗？ 陆离言之凿凿地回答：放心，做过 B 超了，是男孩。吴苗露出放心的神情，转而又对两个孙子说： 你看看你们哥哥都已经有两个小孩了，你们俩啥时候带孙媳妇回来呀？ 陆寒冰尴尬的一笑： 奶奶您放心，我已经有目标了。 而另一边的陆哲南还是一语不发，像是被按了静音键一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桌上的佳肴也渐渐消灭得差不多了。这时管家季中礼忙完了手头的工作，也跑来厨房帮忙。他和女佣一起把蛋糕拆开，小心翼翼地端到餐桌上。这是一个特制的鲜奶油蛋糕，蛋糕有三层，每层都点缀着五彩斑斓的进口水果，蛋糕顶层撒着一层金灿灿的食用金粉，正中间用蓝莓果酱写着吴苗福寿安康字样，看上去富贵十足。来来来，插上蜡烛。陆里自告奋勇地从塑料袋里拿出七和五形状的蜡烛，将它们插在蛋糕上。哎呀，插错了，颜色不一样。瞧见蜡烛七是红色，而蜡烛五却是绿色。对面的陆毅连忙指出这种不协调，并从塑料袋里找出红色的五，重新插了上去。陆里向陆毅投去不屑的目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再次打响。另一桌的钟可默默注视着这一切，有种在看宫斗剧的感觉。只不过这部剧的主角是两个50多岁的老男人，就连一直与钟可相隔而坐的叶武也嗅到了这股不和谐的气息。他侧过脸偷偷观察着旁边的桌子，幸好一直站在陆丽身后的小红打起圆场： 我们点蜡烛吧，别让吴阿姨等久了。 这次轮到陆毅表现了，即使天气如此寒冷，仍然是吃得满头大汗的他抹了抹油腻腻的嘴唇，接过管家递过来的打火机，将蜡烛点燃。 妈，你许个愿吧。 性格活泼的陆寒冰带头唱起了生日歌，其余人也跟着站起身等着老太太许愿。吴苗十指交叉，闭上眼睛默默许了一个愿望，随后在全家人的掌声中吹灭了蜡烛。然而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察觉，身旁有一双恶魔般的眼睛正向他投来充满杀意的目光。众人吃完蛋糕，这场形式简约的寿宴就此结束。陆家人各自散去，这冷漠的感觉就如同刚开完一场乏味的公司部门会议。陆文龙端着一些剩菜来到三楼王芬的房间，一边安慰母亲，一边亲自喂她吃饭。吴淼也回到自己房间看起了电视。陆文龙一家三口以及陆人夫妻的房间都在三楼，两个房间都紧挨着吴苗的房间，这样是为了方便照应年迈的吴苗。与静谧的三楼相比，陆家宅二楼则有一个大房间被打造成了娱乐室，里面可以打乒乓球、斯诺克等。陆寒冰的爱好十分广泛，说唱、拉丁舞、户外探险、潜水、台球，涵盖歌舞到体育运动的众多领域。作为一个玩心特别重的人，陆寒冰非常喜欢二楼的布置，因此他选择和父亲都住在宅底二层。然而寿宴过后，陆寒冰并没有回房，而是匆匆离开了宅子，说是要去参加一个化妆舞会。 相反，陆哲南在寿宴结束后就立即回到一楼自己的房间，闭门不出。一反常态的是，平时食量巨大的他，今天在寿宴上几乎没吃多少东西，连最爱的蛋糕也只是咬了一小口。从刚才开始，钟可就察觉到陆哲南心神不宁，他很不放心，回到自己房间休息了片刻以后，就再次下楼敲响了陆哲南的房门。门微微打开一条缝，露出陆哲南的半张脸，看到是钟可，他才放心地拉开门。 南瓜，你怎么了？今天你很不对劲儿啊。 钟可走进房间，直截了当地问。陆哲南阴沉着脸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里面的一样东西。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倩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钟可看到陆哲南手里捏着一根钉子， 阴关钉，你昨天不是拿给我看过了吗？你还在怀疑陆伯伯是被下了诅咒？ 陆哲南则以微微发颤的语调说： 这不是从陆伯伯房间发现的那根 啊， 这是今天早上在我的房间发现的。 陆哲南突然惊恐地指着自己的床铺， 就在我的床上，就在那里。 什么？钟可终于明白陆哲南今天一直不安的原因了。 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房间？谁放的？ 我也不知道啊。我昨天睡觉的时候，床上还什么都没有的。 一股难以言状的恐惧笼罩着陆哲南的全身。 睡觉的时候，我明明把房门反锁了，不可能有人进来。今天一起床就看见这根钉子，这太诡异了。会不会是趁你不在房间的时候，有人偷偷溜进来，塞在你床上的？你睡觉的时候大概没注意吧？ 不可能。你知道的，我无论什么时候离开房间，都会用钥匙把房门反锁。钥匙只有我有，谁能溜进来呢？ 你确定昨天没有忘锁？ 确定。 陆哲南言之凿凿，语气极其坚定。 钥匙我都是随身带着的，我房间里有这么多珍贵的手办，我不可能掉以轻心的。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房间钥匙，上面还挂着一个凉宫春日的钥匙扣。 那窗户呢？ 一直锁住的，好久都没开过了。 钟可环顾了一圈房间，通向外界的只有门和窗。他走到窗口看了一眼，窗户外边是太湖冰冷澄净的水面。当初陆哲南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房间，也是因为能直接看到太湖的景色。如果有人想从窗户入侵这间湖景屋，就必须跳进太湖游到这里。况且窗户外面镶着紧密的防盗铁栏，成年人的手都无法通过。说来也怪，既然是为了欣赏湖景才住这里，又为什么特意在窗上加上如此煞风景的铁栏杆？询问之下，陆哲南竟说怕湖里有怪物闯进来，更怕有窃贼偷走自己的手办。钟可不放心地掰了掰窗框上的月牙锁，如今也完好地锁着，并没有损坏的痕迹。这样一来，这个房间完全等同于一个封闭的密室。究竟是谁，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把那根阴关钉放进这间严丝合缝的屋子呢？并且 还是在陆哲南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放到了他的床上。难不成这东西是凭空出现的？这简直是一起难以用常理解释的灵异事件。对了，昨天你给我看的那根钉子呢？钟可若有所思地问。陆哲南又从抽屉里取出从路人房间里找到的阴棺钉，交给钟可。钟可两只手各捏着一根钉子，将它们放在一起认真比对起来。这两根钉子的色泽、大小、材质、形状，甚至生锈程度都完全一样。这根你是在陆伯伯房间里哪里找到的？ 是在他的笔筒里，听说陆伯伯死亡现场有脐带之后，我就想到了英咒。那天我偷偷溜进陆伯伯的书房，就在他的书桌笔筒里找到了这个东西。 可是警察在搜查的时候难道没有发现这根钉子吗？ 警察可能并不知道阴棺钉和阴咒的事儿，就算发现了钉子也不会特别在意吧。 钟可用两张纸巾分别将两根钉子包裹起来，随后说，那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警察吧。我是不太相信什么诅咒，但这可能是案子的重要线索。陆哲南没有说话。少卿，他突然脸色一变，目光中透露出极度的恐慌，嘴里冷不防地冒出一句惊人的话语， 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你胡说什么呀？钟可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到了。 真的，钟可，你知道吗？受到阴棺钉的人当天就会死。 陆哲南的语气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我觉得 我可能活不过今晚。 怎么可能？你别自己吓自己好不好？陆哲南的额头沁出不少汗珠，他看上去真的很害怕。一阵沉默之后，他忽然捂着头焦躁地抓自己的头发。 阴棺钉就是个死亡预告。 他开始像疯了一样低头喃喃， 陆伯伯在死之前也受到了阴棺钉，所以才不明不白地死了。这次轮到我了，下一个就是我，下一个就是我。 哎呀，你别这么迷信啊。钟可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他从来没见过吓成这副样子的陆哲南。你别害怕，我马上报警，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好不好？你就安心待在这里。说吧，钟可立即回到自己的房间，从抽屉里翻出上次那个梁警官留给他的手机号码拨了过去。不巧的是，为了彻查路人的人际关系，梁警官在外出差，要明天一早才能回上海。钟可在电话里向梁警官简要说明了钉子和诅咒的事情，然而对方对这种不着边际的情况并没有太过重视。直到第二天，梁警官才后悔没有第一时间赶来陆家宅。过了晚餐时间，陆哲南始终没有从房间里出来。由于中午已经办过寿宴，到了晚餐，女佣便只简单做了几道小菜。了解陆哲南生活习性的女佣知道，他从来不在自己房间里吃油腻腻的饭菜，因为怕弄脏房间里的收藏品。因此，女佣没有把晚餐直接送去陆哲南的房间，只是在餐厅里静静地等候。钟可下午联系完梁警官之后，就一直在微信上安慰陆哲南，让他不要多虑。但转念一想，如果说那两根阴棺钉真的是杀死路人的凶手放的，那岂不是表示这个凶手一直潜伏在陆家附近？还是说一切都只是一个中二宅男的幻想？什么阴棺钉、阴咒、

1934年的一天晚上，迪士尼啊把全体员工召集到了餐厅里，餐厅的一面墙被布置成了一个舞台。正当员工们正在交头接耳讨论着迪士尼要做什么的时候，他自己缓缓地走到了舞台中央，开始自顾自地表演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好奇地看着迪士尼的表演，很快就有人看出来了，他演的是白雪公主的故事。他一个人分饰全部角色，王后、公主、七个小矮人，甚至是动物们。当最后睡着的白雪公主被王子吻醒的时候，有的动画师甚至感动得流泪。表演结束以后，迪士尼宣布决定将白雪公主的故事搬上银幕，制作一部长篇动画，并亲自拟定故事情节。在当时，大多数的动画片的片长都是8分钟左右，动画呢只是电影演出前的一道配菜，并不能专场演出。摆脱动画片只能当配角的地位，是迪士尼心中长久以来的梦想。但是他的想法却遭到了哥哥罗伊的强烈反对。罗伊认为拍摄长篇动画的投资太大，风险也太大了，公司可能会因此而破产。其实不相信迪士尼的不仅仅是罗伊，公司上上下下都不相信观众会花钱去看一部全是卡通的电影。不仅如此，当迪士尼要拍动画长片的消息传出来之后，美国的很多媒体对此也嗤之以鼻，甚至说他的行为是迪士尼的蠢事儿。但这些质疑和嘲笑丝毫没有动摇迪士尼对动画长片的信心。 长篇动画《白雪公主》横空出世，为何却被称为迪士尼的蠢事？寄予厚望的动画作品为何一次次遭遇滑铁卢，票房惨淡？ 两部片子都花尽了迪士尼的心血，为什么就是叫好不叫座呢？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在当时，一部动画的制作成本相当惊人，迪士尼预计这部影片需要花掉25万美元。为了完成这部动画，迪士尼砍掉了公司原有的一些短片制作部门，把公司的财力物力全部集中起来，去进行这次破釜沉舟式的冒险。白雪公主的制作动用了将近300个绘画师、20个布景师、65个特效师和150多个剧组人员。迪士尼甚至发动了妻子和画师们家属一起上阵。 尽管如此，影片的制作难度之大仍然让公司感到不堪重负。影片制作还不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超出预算75万美元了。为迪士尼公司提供贷款的银行家们也坐不住了，他们要求要看看影片的制作进展。 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约瑟夫·罗森伯格作为银行家的代表来到迪士尼的工作室，观看白雪公主的片段。由于影片还没有完成，迪士尼只好在他们观看时在旁边唱歌和配音，制造效果。影片播放时，约瑟夫始终面无表情，播完便起身要走，这让迪士尼十分不安。 He didn't know if it would really work, and one part of him was almost agonizing over, well, if people don't buy this, this will just fall flat, and then I will be done. 当约瑟夫走到门口时，他转身对迪士尼说了一句话：这个东西将会为你赚大钱的。 得到了约瑟夫的肯定，迪士尼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对白雪公主的信心。尽管投资巨大，但是迪士尼不惜举债进行着这场豪赌。经过3年的努力，在花掉了200万美元之后，长达80分钟的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白雪公主》制作完成。 1937年12月21日，白雪公主在美国洛杉矶哥特圆环戏院上映了。在首映礼上，许多好莱坞的影星都到场祝贺，包括卓别林、秀兰等波尔。迪士尼的一些经典人物米老鼠、唐老鸭也纷纷参与了现场的活动。现场的观众人山人海，他 们无一不被影片美轮美奂的画面和曲折离奇的情节所打动。影片开场，皇后的城堡出现时，观众们都倒吸一口气。 Live in the magic mirror, come from the farthest space. Through wind and darkness, I summon thee. Speak. 滑稽的小矮人们出现时，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 Of a pig, and I've been 恶魔皇后出现时，观众们嘘声四起。 Oh, I feel strange. 此时的迪士尼依旧很焦虑。影片播放时，他一直紧张地盯着大屏幕，小心地观察着观众们的反应。白雪公主死去时，整个剧院一片沉寂，观众们开始流泪，沉浸在电影塑造的现实里。当幕布拉上，观众起身献上了雷鸣般的喝彩，迪士尼才长舒了一口气。此时大家彻底放下了对白雪公主的种种疑虑，以前媒体的质疑声也终于被一一击碎。 白雪公主是第一部被单独放映的动画电影，后来它不仅在美国上映，还翻译成了10种语言，在49个国家上，仅第一年的收入就多达800万美元之多，投资回报率整整3倍。当时啊，每张电影票的价格平均是0.2美元，儿童票呢只卖0.1美元，800万美元，这在当时的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堪称奇迹，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部影片。 1937年，迪士尼凭借《白雪公主》再次将奥斯卡金像奖揽入怀中。给他颁奖的是当时的童星休兰·邓·波尔。 I'm sure the boys and girls in the whole world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when they find out the daddy of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Mickey Mouse, Ferdinand, and all the others.Going to get this beautiful statue. Isn't it bright and shiny? Oh, it's beautiful. Aren't you proud of it, Mr. Disney? Why, I'm so proud, I think I'll bust. 这一年成为了迪士尼公司的标志年，确立了迪士尼王国在美国动画市场不可撼动的地位。迪士尼也走上了事业的巅峰。 白雪公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的鼓舞了迪士尼，他觉得应该趁热打铁，继续的拍摄长篇动画。很快的，他敲定了3部长篇动画的拍摄计划，分别是《木偶奇遇记》、《幻想曲》和《小鹿斑比》。迪士尼希望通过这几部影片来延续白雪公主的辉煌。许多被白雪公主所震撼的观众也都在翘首期盼着新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中，《木偶奇遇记》登上了舞台。但是《木偶奇遇记》上映之后，迪士尼却遭遇了滑铁卢。 《木偶奇遇记》上映后得到了媒体的一致赞扬，但是票房却不理想。为了尽快挽回损失，迪士尼加快了《幻想曲》的制作。《幻想曲》将古典音乐与动画结合，并且使用了世界上最早的立体音响来制作。影片在1941年赢得了2项奥斯卡特别荣誉奖，但是观众却并不怎么买账，连着2部电影的票房惨淡给迪士尼公司带来了严重的亏损。 2部片子都花尽了迪士尼的心血，为什么就是叫好不叫座呢？ 原来迪士尼以往的作品都充满了欢乐和幽默，但是在这两部动画中却加入了现实元素，引人思考。这种风格的转变让观众们一时都还接受不了，连续两部作品相继失利，迪士尼只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最后一部作品《小鹿斑比》上。 为了让故事里的动物形象更加真实，迪士尼特地从动物园弄来了两只小鹿，方便画家观察作画。渐渐的，兔子、鸭子、猫头鹰甚至臭鼬等动物也都被带进了画室，制片厂俨然变成了一个动物园。 迪士尼对这部作品的精益求精，增加了画面的逼真感，却严重地拖慢了制作的速度。迪士尼本来想通过这部片子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可是天不遂人愿，更加糟糕的事情降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将迪士尼推向了近乎绝望的境地。 战争袭来，动画制作进度缓慢，迪士尼带领公司如何渡过难关？动画电影享誉全球，他为何突然改行建立游乐场？ 迪士尼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公司的高层，没想到却遭到了一致的反对。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因此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保护南加利福尼亚州不遭受日军的攻击，美国军方决定修建一所司令部，而选定的地点就是迪士尼公司的所在地。为了给士兵腾出宿舍，迪士尼和画家只好挤在几间办公室里工作。除了公司场地被征用之外，更让迪士尼沮丧的是，很多员工被征召入伍，小鹿斑比的制作变得更加缓慢了。 好在这种困难的境地没过多久，动画片的战争潜力就被发现了。美国政府找到了迪士尼，决定出资让迪士尼制作一些鼓舞士气的宣传动画。从1942年到1943年，迪士尼公司制作了一系列反纳粹的影片，一部由唐老鸭主演的《元首的面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 这部动画片中，唐老鸭做了一个噩梦，梦中他成为了纳粹统治下的一名奴隶，不但起早贪黑拼命干活，还要随时听命于各种口号。迪士尼也因此重新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迪士尼干脆把其他的动画全部转向了服务战争宣传上，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迪士尼公司重获新生。 战后迪士尼陆续推出了像《灰姑娘》《睡美人》《狮子王》等动画电影，他几乎将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搬上了荧幕。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迪士尼的动画进入了黄金时期，他亲自参与制作的600部电影和动画短片共获得了29个奥斯卡奖和数百个其他奖项，为他迎来了无数荣誉。 迪士尼在公众面前是彬彬有礼的艺术家，但在家里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他很喜欢陪在孩子身边，他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游乐场，孩子们在旋转木马上玩得不亦乐乎，迪士尼自己却百无聊赖。他看到身边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大人都在无聊地等着孩子，于是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建造一个全家人都能一起玩的地方，让大人也参与进来呢？ But every time we go to see a carnival or something else, the men were all filthy, dirty looking, and the place was filthy. And they said, I want a place where people can take the family and have a good time. Whenever he thought of something, it kept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迪士尼想到了自己公司的电影。迪士尼的动画老少皆宜，如果以这些卡通中的人物为主题开一个游乐园的话，一定会大受欢迎。于是迪士尼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公司的高层， 没想到却遭到了一致的反对。迪士尼公司从成立之初就一直从事的是动画电影行业，跨行业去投资一个游乐场，不仅要花费掉上千万美元，而且还要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没有筹到资金，但是迪士尼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像以前每一次做重大决定一样，绝不会轻易放弃。但是没有公司股东的支持，建游乐园的钱要从哪儿来呢？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迪士尼一咬牙卖掉了自己的别墅，并从自己的保险中抽出了一笔资金。他在工作室停车场后面的一座小楼里建立了一个名叫 WED 的组织，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公司。这个公司将专门进行游乐场的设计。尽管迪士尼筹钱建立了新的公司，但是要建立游乐场，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 迪士尼想到了媒体的力量。当时电视业属于新兴的产业，播放的内容主要是以新闻报道为主，缺乏娱乐性。为了吸引观众，美国广播公司希望播放大受欢迎的迪士尼动画。尽管在电视上播放迪士尼动画将会对传统的迪士尼电影产业带来冲击，但是迪士尼看到了机会，他敏锐地看到了电视业未来的市场和价值。 1950年的圣诞节，迪士尼制作了他的第一部电视片。节目由迪士尼亲自主持，专门讲述了迪士尼乐园建设的构想。 That's it, right here. Disneyland. 迪士尼在节目中加入了一些迪士尼动画的卡通角色，在主持过程中，与动画角色对话，让观众感觉到这些动画人物好像是真实存在的，充分展现了迪士尼乐园在他心目中的构想。 电视节目一经播出，大获成功，迪士尼呢也成为了电视这个新兴媒体的先锋人。他和美国广播公司达成了一笔交易，他每周做一期电视节目，美国广播公司要支付他一笔酬劳，用来建立迪士尼乐园。您看啊，我手里拿到的这张草图就是迪士尼为乐园设计的草图，这是一个集餐饮和娱乐等多元化的梦幻王国。乐园分为四个区域：探险世界、明日世界、幻想世界和边域世界。在这个草图里啊，最大的建筑就是迪士尼的城堡，它是迪士尼乐园的标志性建筑，来源于迪士尼的动画《睡美人》，而这座城堡在日后也成为了迪士尼公司的标志。您看啊，迪士尼还在乐园里面设置了很多小机关，比如说在乐园里有24个挂钟，但是他们的时间都是错误。迪士尼希望来到这里的游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忘记时间，抛开现实的烦恼，沉浸在梦幻的世界。1954年的7月，迪士尼乐园正式破土动工了，而负责乐园规划的人都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叫做幻想工程师，这在当时被誉为是最幸福的工作。因为他们和一般的工程师不一样，幻想工程师首先要了解迪士尼的动画作品，然后根据故事和人物的个性来设计具有游客体验的主题项目。 1955年7月17日，加州阿纳海姆的清晨格外炎热，迪士尼乐园终于在万众瞩目下开园了。由于电视节目播出的影响力，很多观众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来这里一睹为快，蜂拥而至的人群很快就让乐园里人满为患，乐园里的场面一下子就失控了。在庞大的人流压力下，整个乐园超负荷运转，不堪重负的设施很快就坏了，餐厅里的饭菜准备不足， 不到中午就被游客一抢而空。新建的公路由于高温变得松软，有些女性的高跟鞋陷了进去，开业的第一天就陷入了混乱。第二天，大部分的新闻报道都对迪士尼乐园表示批评和不满，并把乐园开业的日子称为黑色星期天。这无疑对迪士尼乐园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在迪士尼乐园开业的当天，迪士尼一直忙着招待媒体和贵宾，直到第二天，他才从报纸上了解了这一糟糕的情况。于是，迪士尼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为迪士尼开业当天的混乱情况向大众道歉，并承诺会尽快处理乐园内的一系列故障，保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迪士尼乐园经过一番调整，很快便再次开放，不仅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连各国的总理和王公贵族也纷纷前来参观。随着迪士尼乐园的名气越来越大，开业后的几年，每年的游客量都在不断增加，迪士尼乐园开始显得有些拥挤。迪士尼决定再建立一所乐园，他提出新的选址必须要足够大，其次要交通便利，最终迪士尼选择了佛罗里达市。 就在迪士尼筹划建立新乐园的时候，死神却悄然而至。几十年如一日的拼命工作导致他的身体严重透支，经过诊断，迪士尼被确诊为癌症晚期。1966年12月14号，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的迪士尼特地让人把他的床头升得高高的，他要最后看一看自己亲手创立的乐园。尽管午夜的天气非常寒冷，但是迪士尼乐园的灯火却依然辉煌。当灿烂的灯火在晨光中渐渐远去的时候，迪士尼也在欣慰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如今呢，迪士尼乐园又陆续地登陆了奥兰多、东京、巴黎、香港和上海，而乐园的中央一直保留着这样一座他和米老鼠的铜像，来来往往的游客总会在这座铜像前合影留念。华特迪士尼虽然离开了，但他为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欢乐，他用毕生的精力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梦想的王国，也让迪士尼动画成为了无法取代的童话世界。这一切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体会着无穷无尽的欢乐，而这些也是华特迪士尼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的财富。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